结果叶修却是用了个影分身术，假身丢在这儿，真身直接扑到张嘉兴的牧师身边去了。牧师被近身，那更需要保护。萧剑的拳法家几乎是下意识的就挥拳冲了过去，跟着两人同时听到几下落地声，他们的身后斩楼兰、前方隔海、叶希、千叶、离若四人竟然是从这个方向跳了上来。这千叶离若手一挥，居然也是一个神圣之火，就阻在萧剑拳法家身前。萧剑惊得连忙一个后跳的操作，哪想君莫笑此时竟然丢下牧师反朝他冲了过来，战矛一捅，后跳半空中的萧剑又向哪儿躲去，连忙就想施展空手入白刃，结果这手一抓却是空的，君莫笑的战矛竟然距离他的手有限的地方停了下来，没全刺过来。等他手抓了空，战矛突然又是跟着一地。萧剑的拳法家现在落是落地了，可这一次攻击太近太快，真是没法避了。战矛根本就是随便伸了伸脑袋就把他扎着了。 哼，这点小手段你也太藐视我了，我对付拳法家经验有多丰富你应该是知道的呀。 叶修笑着，这一矛却是一个圆武棍，扎中人后就挑起摔下。萧剑心想那个郁闷呢，他明白叶修的话是什么意思，这人和拳法家选手中的最大神韩文清较劲了那么多年，对付拳法家当然是经验无比丰富，自己这点门道那自然是没法和韩文清比了。可当时那瞬息之间的哪里想得了这么多，都是下意识的判断，就算考虑到这点，一时半会儿萧剑也真搞不出什么非常规的手段。元武棍下强制倒地，萧剑也不做什么操作了，但是视角这么一转，就见那边毁人不倦一刀劈出，数道水流已经争先恐后地朝着他奔过来了。萧剑顿时心下一凉，这一下他还怎么个躲法，这一元武棍是干脆把他送进牢里了。果不其然，水牢就在萧剑这拳法家落下的同时解成，把他困在了当中。什么也做不了的萧剑只能是干瞪眼，视角再转那边一看，狂剑士柔道元素法师正在狂扁张嘉兴的牧师。张嘉兴在职业选手，牧师这职业本身就有局限，操作再好也不是用在打打杀杀上的，此时只能是左躲右闪，努力坚持活着。反击，张嘉兴用的这牧师的技能加点，那点反击手段在对方也是牧师坐镇的情况下，只是浪费法力而已，更何况斩楼兰他们还真没弱到三人联手还连一个牧师都搞不定的程度。而这边困下了萧剑的拳法家后，叶修的君莫笑和毁人不倦也冲上去了，五人合攻，此时的张嘉兴处境和之前的贺明是一模一样的。萧剑束手无策，张嘉兴欲哭无泪，刘浩的魔剑士此时却是终于跳了起来，但还没等落地呢，君莫笑回身就是一个手雷又扔了过来。刘浩到底是职业选手，挥手一剑倒是把手雷直接给劈掉了，他倒是没像孙翔那么卖弄，还把手雷给敲回去，结果爆炸的火光和声音中，三发反坦克炮就趁着这掩护直扑了过来。萧剑和张嘉兴倒是看得清楚，结果提醒也都迟了，刘浩的魔剑士刚从烟里钻出来，三发炮弹就砸他脸上，爆炸声中又被掀下房顶了。都是职业选手，判断力还是有的，眼下的局面可说败局已定，一队五人，贺明已经成了尸体，孙翔追杀目标不知跑哪儿去了，刘浩被人居高临下的压制攻不上来， 萧剑被困水牢，张嘉兴正在被围殴。 哎，烦了。 萧剑闭上眼睛的心都有了，张嘉兴绝对坚持不了多久。叶修的军魔校刚一加入的时候，就及时的把他推到了千叶离若放出的神圣之火上，3秒钟无法使用技能。而这3秒五人齐轰出的攻击，已经让张嘉兴的牧师瞬间到了回天乏术的境地。之后神圣之火的效果结束，他虽然接连使用瞬发的治愈术，却也不过多多坚持一回罢了。那刘浩不敢正面上房，匆匆跑出了一段走迂回路线，结果等他终于上来时，张嘉兴的牧师也已经倒下，萧剑的拳法家却还没从水牢里出来。刘浩当然也很清楚现在的情况有多糟糕，他眼看着对方灭掉了张嘉兴的牧师后，主动就把萧剑的拳法家给放了出来，然后一同围殴。萧剑那个挣扎呀，那个抵抗啊，但是对方人多呀，而且有牧师恢复的，基本都不怎么搭理他的攻击。这完全就是一场人多欺负人少的代表作。萧剑最初被打趴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就是这样硬生生的把他的生命给磨光了。萧剑倒是想迂回游走一下的，但是他是从水牢里出来的，对方准备十分充分的把他围了个紧，加上有叶修坐镇场控，他根本就逃不出包围，硬生生的就这么被打趴下了。刘浩呢？已经上来房顶的刘浩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竟然没敢动。他觉得败局已定，他就算出手帮助萧剑脱困，他们两个能是6个人，而且其中还有牧师的一队的对手吗？输了，又一次输了。叫到了孙祥，完全就是家世的主力阵容出阵，竟然还是输了，而且这时间感觉比打一场职业比赛还要快呀。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些家伙难道已经比职业战队还要强横了吗？刘浩茫然了，不知所措了。死他倒不怕，职业选手哪会在乎这么一个野号的死活或是装备？此时让他郁闷，让他痛苦的是挫败感。本以为稳操胜券的事，为什么又是这样？怎么又是这样？ 有什么要说的吗？ 刚刚干掉萧剑的叶修让君莫笑转过身来，望着那边呆若木鸡的刘浩，平静地说着。 都躲到哪儿去了？给我出来！ 这时孙祥那嚣张的声音倒是在下边叫响了。 你怎么才来？ 叶修的军魔校站到了房檐边上，斩楼兰、毁人不倦等人也是相继跟了过来，6个人一字排开，居高临下，甚是威武。刘浩呢，这时才听到孙祥的声音，也完全没有什么欣慰的感觉了。望着那一字排开的6人，尤其是当中的君莫笑，刘浩心中已经是被失败的情绪完全给占据了。 嗖，一道人影已经飞了出去，却是毁人不倦，空中一挥手，3枚手里剑急飞出去，角色在手里剑的掩护下直朝着孙祥的战斗法师扑了去。 雕虫小技。 孙祥看到一字排开的6人，却也是一点畏惧都没有，冷笑了一声后也没去闪避。就见他的战斗法师一手把战矛拉到身后，斜向天空，跟着一抖，一道寒光直接破空而去。战斗法师的是将魔法付出武技，所以虽然也是近战类，很多技能却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攻击范围和距离。豪龙破军的冲刺范围就不只是毛尖那一点，而现在这招怒火穿心攻击距离却可以远达5个身位。 这一击直接击飞了一枚手里剑，而后去势不减，半空中的毁人不倦也是避无可避，直接被寒光捅了个穿，歪了个身子就往下跌。结果另外五人此时却是跟着毁人不倦一起跌了下来。孙祥这出的毕竟是个大招，收招较慢，无法再对其他人发动攻击。五人安安稳稳地落地，毁人不倦倒是受了点伤，但回复术的白光迅速的就已经把他包裹了。 哼， 孙祥这还想说点什么，结果斩楼兰却已经动手，挥剑就是一个拔刀斩，剑光未消，跟着就是一个崩山击，两个都是剑士系的共享技能，低界发动快，这两招一接，一横一竖，上下左右前后的空间都有照顾到。但孙祥毕竟不是一般人，角色一个斜冲，抹着拔刀斩的剑光就冲了过来，战矛斜刺出来，是想把半空中的斩楼兰直接给挑下来。这一手可是透着无比的自信，这一击如果不中，崩山击劈地后的小范围阵地波，孙祥再躲肯定来不及。结果这无比自信的一招，果然是半空把斩楼兰给扎中了。斩楼兰被挑在了毛尖，当空甩下，还没等他摔地，孙祥这战斗法师的脚底下已经是一团火柱升起，但他竟然也察觉到了，连忙取消元武棍就是一个后跳。烈焰冲击的火柱被他勉强避过，结果身后两条飞腿凌空绞杀过来，正夹向后跳半空中的战斗法师。半空中的战斗法师手中战矛一翻，又是一个背身的天机。这种高难度的耍帅操作，这孙祥倒总是完成得很好。夜袭柔道的空绞杀没能绞杀到人，被这记天机给挑到了一边。孙祥的战斗法师眼看就落地，结果泥土一翻，又是飞出一人。毁人不倦，地心斩首术。孙祥这次终于是再无法躲过，毁人不倦破土飞出，一刀就切在孙祥战斗法师的颈间，一道鲜血直接泼了出去。毁人不倦还不肯罢休，翻身就是一记断面，两招都是极快。仓促中的孙祥对第二击的断灭倒是做出一点反应，但终于还是迟了一点点，被这一腿直接踹飞出去。孙祥心下怒极，眼前这棵杂草已经是多次让他难堪，倒飞在空中的他盘算着如何好好收拾毁人不倦一下。就听着一边炮响，君莫笑的枪口却是已经对准了他。空中闪避攻击是极为不易，或者说除了个别可以在空中做出位移的职业，在空中根本就无法做出大幅度的闪避。扭一扭身这种小动作帮助根本不大，听到声响，孙祥也只是能勉强划出了一记攻击，三发反坦克炮最终是挑爆了两发，第三发终于是避过了他攻击的轨迹，直轰到他身上。爆炸的气浪把已经浮空的孙祥又是改了个方向，此时的他迫切地想要落地，不想这边斩楼兰却早已经准备就绪，看准他的来势，一记十字斩劈出，血气沸腾的两剑直削的孙祥这战斗法师像是悬在了空中一样。夜袭的柔道跟着就到，撕住半空的孙祥就砸在地上，那气势看起来不砸出个坑是誓不罢休。抓取迹象，收身操作也是无用，孙祥啃在地上，心中怒火更盛，结果对方的攻击也是更盛，前方隔海的元素法师轰轰烈烈地吟唱出来个雷霆末日，电光咆哮着从天而降，正好在孙祥啃地上的一瞬打到，这让他往哪里躲去。电光过后，他这战斗法师的头发都被炸得竖了起来，连忙一个翻滚起身半蹲，活像一只刺猬。 很好，配合的不错，继续。 叶修说着，还有闲暇的让他的军模校做了一个鼓掌的动作。孙翔把视角朝四下一扫，想看看局面，结果才转了一半，身后就有动静。这帮家伙太坏了，凡是在他视角范围内的角色通通不攻击，全是视角背后的人在动作。孙翔固然是挺擅长背身对敌，但背身对敌全靠判断，无论如何失误率肯定是比正面对敌要高，接连这样应付绝对是吃不消的。听到背后的动静，孙翔急忙转过身来，就听狂剑士一个地裂斩已经照着他脑袋就插过来了。孙翔此时想以攻对攻的话，倒还有足够的操作时间，但他知道他只要一出招，肯定又有背后的人跑来攻击，对方显然就是想用这样接连不断的套路，所以这次他选择了闪避，身子匆匆长跑两跳，才算是完全脱开了地裂斩的范围，而且顺便逼近了一下前方隔海的元素法师，准备拿着元素法师先反击一下。哪想没等他出招呢，毁人不倦已经一个影分身术直接扎到他面前了。 又是你！ 孙翔大怒，屡屡被这个杂草捣乱，他已经快把牙都咬碎了，此时拿出砸碎键盘的力气，一个操作一击就朝面前的毁人不倦轰去。毁人不倦的动作终究是不慢的，其实在场的这些人如果和孙翔对战，最终可能都会落败，但也绝不是连一点招架之力都没有，来来往往上几个回合终归是可以做到的。这毁人不倦不躲，竟然是站在孙翔的面前用攻击进行招架。孙翔一看更怒了，这杂草居然胆敢和自己拼操作，这还有没有天理了？正准备大展身手，好好让这杂草知道一下天高地厚，突然身子不由自主地朝后开始移动，跟着就是被提到了半空。元素之力，孙翔马上反应过来，这是元素法师的挑空技能。24个职业都有一个这样的技能，通通都是一级时默认就会，这个最低级最基本的技能各职业却是都有点自己的特色，而元素法师的这个元素之力可谓是24个职业的挑空技能中发动最慢的一个，它居然是一个吟唱技能，但是它却又是24个职业中攻击范围最大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群攻技能。这前方隔海在毁人不倦的掩护下偷偷吟唱了一个元素之力，这孙翔急于教训毁人不倦竟然全没察觉，但是被元素之力吸住，再想反应却已经迟了。他的身后半空中凝聚着一股看起来很是飘渺虚无的气团，远不像魔剑士的电光波动阵凝结成的那电球一样嚣张霸道。气团看起来一个略微的浮动，孙翔的战斗法师就这样被掀向了半空，元素之力的气团也已经跟着消失不见。就在身边的毁人不倦能错过这样的机会吗？当然不能，这家伙干脆直接就是一个大招，影舞。